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8集，抢三。进了初冬之后，日子过得就分外快了，不过似乎人人都是忙碌的，定京城里也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儿。若说要有新鲜事儿的，便是在沈府内里的事儿了。陈若秋在那一日同沈万谈话过后，便是铁了心的要将沈月嫁出去，成日里带着沈月去应酬各家夫人。沈月便是一万个不愿意，被沈万关了一次祠堂后就再也不敢了。沈月性子娇气，吃不得苦，只得乖乖地同陈若秋去见那些夫人。陈若秋虽然想要嫁了沈月，却也心疼自家女儿，挑人的时候亦是挑得仔细。沈万虽然也是个精明人，到底比沈贵多些人性，沈月是他的掌上明珠，画出来的那些人家除了府里的确门当户对，沈月嫁过去足够锦衣玉食以外，对方男子也都是定京城里十分不错的青年俊杰，且府上没有那些乌七八糟的成群姬妾。这也得多亏了沈月的才女名声，一个才华横溢又脱俗的姑娘，总是容易得到别人的好感的。因着整日操心沈月的事情，陈若秋便对沈万也疏忽了几分，却不知在何时起，常在清竟也成了沈万的红颜知己。平日里沈万下了朝后，有些心事难题会对陈若秋倾诉，如今陈若秋没有功夫疏解他，常在清反而成了沈万的听众。不止如此，常在清偶尔还能为沈万拨云见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常在清竟也有许多兴趣和习惯和沈万是一模一样的。比如沈万不爱甜，常在清做的糕点恰好也不怎么甜。沈万喜欢香茶，常在清煮的茶也大多都是香茶。就连他们最欣赏的书画家也是不约而同。人对于与自己相似的人，总是会起几分亲近之心。沈万越发觉得常在清与自己甚是投缘。见惯了陈若秋的温柔清高，常在清这样的爽朗聪慧，反而如一股清风，让沈万的心又起了许久不曾激起的波澜。只是这一切陈若秋都不知道罢了。陈若秋自然是不知道的，常在清手段高超，每次都不会主动去找沈万，便都是沈万去主动找的常在清。而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时候也隔得远远的，看上去礼节十足，不过是顺口说些话而已，便是旁人看到了也不会多想，又哪里会去提醒陈若秋呢？陈若秋这头如此，还有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儿，便是沈府的三小姐沈东玲突然和沈月的关系亲密了起来。虽然沈府里如今只有这两位小姐了，可是沈月骨子里如同陈若秋一样，是有些瞧不起地位比她更低的人的，更何况是从姨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庶女，这么多年都未曾有什么交集，莫名其妙的却成了亲密姐妹，的确是惹人怀疑。沈府的彩云院中，沈东玲正将面前的糕点推到沈月面前，笑道： 这是厨房新做的点心，加了牛乳和桂花，二姐姐也尝尝。 沈月看了一眼那点心，并没有伸手去拿，反而有些烦躁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 啊，我现在哪里还有吃东西的心思，气都气饱了。 沈东玲看向他，担忧道： 二姐姐还在为自己的亲事苦恼吗？ 你不知道。 沈月没好气地说道： 昨日我去了员外郎府上，我娘对那个王公子极为满意，若我猜得不错，她总是要打我嫁给王公子的念头，我现在食不下咽，急得脑仁都疼。 员外郎？ 沈东玲好奇地问道。 可是那位叫王弼的公子？ 你竟然也知道？ 沈月狐疑地看着他。 曾经听父亲说起过。 沈东陵羞涩地一笑。沈贵也在朝为官，的确可能知道王家的事。沈月说道。 不错，就是他。 听闻那位王公子学识渊博，如今也都入了仕，虽然眼下还不算飞黄腾达，可出人头地是迟早的事。二姐姐，这是一桩好事啊，为何不愿意？ 便是将他夸得再如何天花乱坠，我都不喜欢。 沈月没好气地说道。 我要嫁，就要嫁生来就风光无限的人，他算什么？ 沈东陵闻言试探地问道。 莫非二姐姐是有心上人了？ 沈月一愣，随即掩饰道。 没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 沈东陵歉意地笑。 我原想着王公子那样的人算不错的，若是二姐姐都不喜欢，是不是因为有了心上人，所以其他人都瞧不上眼了？原是我误会二姐姐了，二姐姐可不要恼我。 沈月摆了摆手，目光却是有些心不在焉。他想到傅修仪，不由得心中一痛。陈若秋与他说过了，傅修仪要娶的是能够帮得上他的人。他只是一个普通文臣的女儿，傅修仪不会娶他的。可是沈月却还是会忍不住想，若是有朝一日傅修仪爱上了他，是否也不会管那些身外之物，对他倾心相待呢？他这般美丽聪明，才女之名遍布定京，自然也要嫁一个风华无双的男子，名其之中便只有傅修仪能入得了他的眼。他为傅修仪守了这么久，眼下功亏一篑，嫁给旁人，沈月不甘心极了。沈月听见沈东陵轻声开口了。 二姐姐为何不尝试一下呢？其实王公子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，毕竟王家和沈家也是门当户对，要说起来，王公子本人也是个好人，二姐姐嫁过去总不会受委屈，安安稳稳一辈子不是很好吗？ 他越是这么说，沈月就越是厌烦。沈月要的从来不是安稳，而是风光，众人艳羡的目光只有傅修仪能给他。 二姐姐还是莫要想太多了吧，这样的福分有些人求都是求不来的，譬如我，若是换了我站在二姐姐的位置，晓得这件事定然不会拒绝，反而会觉得很欢喜。女子在世求的不就是一个稳妥吗？ 沈月本来是听得有些不耐烦，但听到后面时却忍不住顿了顿，她的心中慢慢地浮起了一个奇异的感觉，不由自主地看向沈东陵。沈东陵下巴尖尖，将他整个人衬得格外柔弱，仿佛做什么都不会反抗一般的温顺，眉眼间亦是信任的神色，仿佛是真的将沈月当作是倾心相待的姐妹，好像是个极好摆布的人。沈月的心中慢慢浮起了一个念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